低空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广阔的八达岭机场上演，现场不仅有来自十多家业内领先企业提供的超过30台专业应急设备亮相，更直接通过灭火、空投箱立体投送等多个演习科目实战，检验他们的应急处置能力。延庆区副局长、中关村延庆园管委会主任丁章春接受采访时表示， 筹办举办冬奥的过程也是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应用的过程，所以说通过今天的演练，我们是想在森林和城市的消防、在应急的救援、在低空安全的这个反制这些方面进一步的提高冬奥会的保障的系数。 记者了解到，峰会期间，民航、安防、无人机应用及反制等行业专家学者已针对无人机领域规范管理、创新发展等方向展开研讨。峰会主办方之一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莹表示， 实战场景演练主要就是把峰会各位专家大家研讨的内容来实战落地。延庆区是这次咱们北京市唯一的申请的民航局的无人机示范基地，以后咱们无人机低空安全的检测中心也都在延庆，相信我们低空安全包括我们现在演练的这些企业也会在我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行业应用的这种广泛应用的支持下，也会逐渐的把低空安全我们无人机技术走到世界的前列里来，能广泛的应用于我们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人民安全。 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昨天在正阳门启动，启动仪式通过体现文化传统的起印方式，印下了遗产、传承、创新、保护、复兴、利用六个关键词，体现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与中轴线文创大赛的宗旨和目标。 据了解，大赛下设评选类和征集类两大类别，共六条赛道。大赛即日起到12月，将按照报名、审核、初赛、复赛、决赛五个阶段陆续开展。10月初，大赛将陆续在北京市文物局官网开通专题页面，并开通微信、微博等自媒体渠道。 再来关注天津，昨天2021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Dubot 制造大赛、大挑战天津城市选拔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办。据了解，本次比赛共设置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年龄组别，吸引了天津全市范围内的32支队伍参赛，一共42场比赛，近100人参加。各组的冠军队伍将代表天津市参加今年年底在广东佛山进行的世界机器人大赛全国总决赛。 据介绍，现场的比赛项目是模拟北京冬奥村搬运物资，用机械手臂、无人驾驶小车配合完成，通过参赛选手的设计实现精准搬运。不同年龄组别的比赛内容难度不同，比如小学组通过简单程序、手动加自动形式实现物资搬运，初中和高中则增加无人驾驶的配合，高中增加传送带，大学组则增加了 AI 知识，让学生们将课本所学应用实践应用到实践当中，并且还能通过比赛学到很多冬奥知识。 世界机器人大赛从2015年起已经举办6届，围绕科研类、技能类、科普类三大竞赛方向，设共融机器人挑战赛、 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机器人应用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四大赛事，是目前国内外影响广泛的机器人领域官方专业赛事。 2021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馆举办。目前本届展会的购票通道已经全面开通，大家可以在2021中国天津车展官网、官方微信号、大麦网以及京津冀地区的线下加油站等渠道购票。因疫情防控需要，参观本届车展的市民全部采用实名制预约购买、凭参观者身份证实名制入场的方式参观。 据今晚报今天报道，车展期间购车将有机会获得购车抵用券、现金红包、汽车消费券等多重优惠。据了解，车展期间，消费者凭借从组委会领取的购车抵用券，可以在自己所谈价格的基础上额外享受1000元或2000元的现金优惠。同时，车展现场每天前100名购车者可以领取现金红包1000元。另外，济南区还将投入1000万元，在展会期间发放汽车消费券，助推汽车消费潜力释放。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3D 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擅自占用无障碍停车位将被处罚和拖车，视力残疾人可携带合规导盲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应设置无障碍电梯等设施。 近日，北京市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将从11月1号起实行。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在2004年，我国第一部无障碍建设领域的地方性法规《北京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条例》颁布实施。本次审议通过的条例废旧立新，将覆盖范围从设施拓展到环境，还扩大了受益范围。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副主任王爱生说， 除了残疾人群体以外，老年人和伤病患者、孕妇、儿童等其他社会成员对无障碍环境的需求持续增长。在条例中将受益的范围扩展为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成员。 条例规定，擅自占用无障碍停车位将被交管部门依法处罚，并可拖车，不得拒绝视力残疾人携带合规导盲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违者将被街道等相关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警告或通报批评。王爱生介绍， 另外针对像盲道这样的无障碍设施被占用的问题，还有呢损毁、侵占或者擅自停止使用无障碍设施，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截至2020年，本市有近430万60岁以上的老年人，目前本市约有55万多名持证残疾人，这些群体都对无障碍环境有所需求。目前2019年起进行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三年专项行动进入收官阶段，经过各部门共同努力，本市已整改20多万处不合规的无障碍设施。市残联一级巡视员马润海表示， 我们将聚焦重点区域和群众关切，组织残疾人等群众团体开展体验式监督，进一步查漏补缺，加强冬奥会无障碍环境建设，确保涉奥场所及其周边全流线无障碍。 昨天，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入运营已经满两周年，预计到明天，今年的客流量将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再次刷新纪录。大兴机场向社会发布了9项服务承诺2.0版本，没有托运行李或国内通航航班，旅客的中转时间时长将不超过40分钟。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投运两周年之际，大兴机场向社会发布了9项服务承诺的 2.0 版本，包括防疫、文化、中转等方面内容。其中，大兴机场承诺没有托运行李或国内通乘航班的旅客中转时长不超过40分钟，有托运行李和国内非通乘航班的旅客中转时长不超过60分钟。大兴机场服务品质部总经理张春元说， 推出了一些快转手续的柜台，包括在隔离区内可以直接办理中转手续，以及在行李厅我们设置了快速中转的柜台和工作区。 投运近两年来，大兴机场共进行了5次大规模转场，每天的航班量从最初的96个增加到了现在的980个左右。目前在大兴机场运行的南航、东航、国航等26家国内航空公司共运营国内航线149条。大兴机场运行管理部副总经理罗东说，今年冬春航季，大兴机场的航班量还将小幅增加。 从夏季时刻980班，冬春季这个会突破1000个时刻。大兴机场去年旅客的运输量突破了1600万，在即将迎来的27号将突破2000万，这是大兴机场的第一次。 为解决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天津市即将出台非改租新政，非居住存量房屋可申请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据天津市住建委介绍，近日，天津市住建委会同相关部门起草了关于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目前已经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出，天津市行政区域内合法建设的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商业办公、旅馆、厂房、仓储、科研教育等非居住存量房屋，经区政府组织联合审查认定之后，允许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据了解，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重点布局在天津市轨道交通沿线、公交站点周边、工业产业园区、商业商务聚集区、高校及科研院所周边等人口聚集、交通便利、配套完善、租赁住房需求旺盛的区域，促进租赁住房供需平衡和值住平衡。 据介绍，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由政府给予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多主体投资、多渠道供给。改建后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主要解决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以建筑面积不超过70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租金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 用手机下单点外卖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市民餐饮消费的日常方式。昨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的第15届中国餐饮产业发展大会上发布的天津2021天津餐饮行业发展报告显示，目前天津市通过网络经营备案的社会餐饮服务经营者达到32000多家，超过餐饮市场主体总数的一半以上。今年以来，天津餐饮业通过数字化营销渠道实现营业额占比超过 40%。 据有关数据统计，在餐饮线上消费服务主体中，占比最高的是小吃快餐类门店，比重达到 50.3%。其他类型依次为面包甜点、饮品店、火锅、地方菜、国际美食、烧烤、海鲜、自助餐等。另据介绍，天津餐饮线上消费60%以上的平均客单价集中在15到50元区间。此外，天津2021天津餐饮行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1到8月，天津全市限额以上餐饮企业营业额实现了93.2亿元，连续8个月累计同比增速保持在30%以上。 再来关注河北，推出法院立案工作10项便民措施，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8000多起，推进智慧安防小区建设。近日，河北省政法系统就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情况进行了权威发布。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白雪峰的报道。 今年以来，省法院就多措并举解决个别法院存在的年底不立案问题。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杨宝森： 一是优化审判质效考核办法，于今年的4月对审判质效考核办法进行了重大的修订，突出对审限内结案率的考核，从根源上解决年底人为控制立案的问题；二是推出了河北法院立案工作10项便民措施，并要求全省3级法院向社会公布立案速服监督电话，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全省公安机关聚焦社会关注度高、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各类违法犯罪，一手抓打击，一手抓防范，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新闻发言人郭立锁： 共破获盗抢骗案件15205起，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8641起，同比上升53.4%。深入推进智慧安防小区建设，安装智能门禁、人脸识别、车辆抓拍等设备。截止目前，全省共建成智慧安防小区23700余个，80%以上实现零发案。 同时，全省公安派出所深入开展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集中排解化解矛盾纠纷7.3万多起，开通居民身份证加急办理绿色通道，办理加急身份证4793张。 作为河北省职工文化教育10项工程之一，经过2年多努力，截至目前，河北省8个市共建成劳动公园广场27个，其中市级2个，县级25个。同时，今年还有43个劳动公园广场正在设计规划和推进建设中。这是近日在河北邢台召开的全省工会劳动公园广场建设推进会上传出的消息。 据了解，到2022年底，河北省各设市区、各社区市至少建成一处具有一定规模、地理位置好、建设标准高、影响力大的劳动公园广场。有条件的县市区和大型企业争取建成一处劳动公园广场，形成市县企业多层次的建设布局。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据河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河北省部分地区依然有降雨天气。今天夜间，全省降雨将逐渐减弱并趋于结束。具体来看，今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3个地区东部阴有中雨，张家口中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新北部阴，其他地区阴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承德东部、唐山中东部、秦皇岛、衡水中南部、邢台东部、邯郸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 再来关注一则交通方面的提示。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定于9月30号上午10点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仪式活动当天将对天安门地区及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交通管制期间，交管部门将发布管制信息和绕行线路提示，公安部门将发布公交运营调整信息。请社会单位及各界群众给予理解支持，遵照执行，并提前合理规划出行安排。关注3D 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 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晚，孟晚舟在结束被加拿大方面近三年的非法拘押后，乘坐中国政府包机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顺利回到祖国。昨晚9:50左右，飞机稳稳降落，机场灯火通明，机身上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舱门打开，着一袭红裙的孟晚舟向等候在这里的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现场爆发热烈欢呼。之后，孟晚舟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 哇，终于回家了。经过1000多天的煎熬，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异国他乡的漫长等待，充满了挣扎和煎熬。但当我走下舷梯，双脚落地的那一刻，家乡的温度让我心潮澎湃，难以言表。祖国，我回来了。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应询表示，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事实早已充分证明，这是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目的是打压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对孟晚舟女士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就连被美方指为受害者的汇丰银行也出具了足以证明孟女士清白的文件。美国、加拿大所作所为是典型的任意拘押。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孟晚舟事件的实质是美国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发展进程。中国所做的努力维护的不仅是一位公民的权利、一家企业的权益，更是在维护中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权利。透过孟晚舟事件，中国人民更加清晰地看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百折不挠办好自己的事，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把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当地时间9月24号，孟晚舟在不认罪、不支付罚金的情况下离开加拿大，踏上返回祖国的征程。之后，孟晚舟将按照防疫的规定前往指定酒店接受隔离。 再来关注疫情。据国家卫健委通报，9月24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0例，其中黑龙江8例均在哈尔滨市，福建2例，其中莆田市1例，厦门市1例。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福建厦门、莆田、黑龙江哈尔滨等地采取多种措施救治病患，阻断疫情传播。昨天，厦门市第一批7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7名出院患者中，最小的33岁，最大的51岁。在厦门市的定点医院，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救治组的5位中医专家根据厦门患者的特点，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 根据既往的广州啊、云南啊、江苏啊这些德尔塔病毒毒株引起的疫情来看呢，它的症状也是大致相似的，但是厦门这里的病人湿比较重，热相对来说就偏轻一点，但是他胃肠道症状的患者有所增加，我们加大了健脾化食祛湿的力量，加大了补气的力量，改善消化道症状、呼吸道症状方面，显示了它的疗效。 福建莆田对现有中高风险区内受疫情影响的所有企业发放以工代训补贴，并及时发放失业保险金或失业补助金，失业人员网上即可申领。在黑龙江哈尔滨市，确诊病例集中的巴彦县已经完成了2个轮次全县全员核酸检测，重点地区兴隆镇和兴隆林业局正在进行第5轮全员核酸检测。巴彦县启动了生活物资应急供应机制，全力保障米、面、菜、肉等生活物资。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吃了吗你？您那早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园。 到市场买点菜，行，一公车带着。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继续来关注疫情的情况。昨天福建省厦门市政府召开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目前厦门全市旅游景区已全部暂停对外开放，旅行社暂停组接，暂停接待团业务，并做好游客退订退费工作。从本次疫情发生以来，厦门市旅行社取消旅游团453个，涉及游客1.5万余人。目前厦门市的线下文艺演出活动也已经全部暂停。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受疫情影响，游客暂时无法畅游厦门。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厦门市旅行社还将继续暂停接停组团业务。 近期黑龙江哈尔滨通往省内省外多个方向的列车临时停运，铁路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按铁路有关客运规定办理退票改签手续。出行前，乘客最好密切留意车站公告或致电12306客服热线查询有关列车资讯，以免耽误您的行程。 昨天，哈尔滨市巴彦县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公告，将巴彦镇由管控区调整为封控区进行管理，所有居民足不出户，服务上门，日常生活保障物资通过电话、网络订购，由社区干部、小区包保干部或者志愿者上门配送，小区内严禁人员聚集。 广东省广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昨天对外发布通告，为确保将于10月在广州举行的第130届广交会顺利举办，广州从即日起到10月20号实施新冠疫情防控提档升级措施，其中对所有目的地为广州市的国外入境人员，隔离政策由集中隔离14天加居家隔离7天调整为一律实施集中隔离21天。 说完了疫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汛情。河南省水文水资源局昨天中午12:18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受到降雨的影响，渭河、共产主义渠、里河、惠济河、白河出现洪水过程。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卫辉市境内共产主义渠洪水达到了黄色预警标准。新乡市卫辉市鹤壁市浚县境内渭河洪水达到了黄色预警标准。漯河市舞阳县境内里河洪水达到了红色预警标准。南阳市宛城区白河洪水达到了黄色预警标准。 9月24号上午8点到昨天上午9点，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遭遇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到425毫米。强降雨导致山洪爆发，河水暴涨，桥梁被冲毁，一度造成11个行政村、6000多户、2万多人信号中断，失去联系。截至目前，市联村庄已经全部取得联系。经初步排查，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2人失踪，搜救仍在进行中。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在吉林长春揭晓，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位列前三。榜单显示，2021中国企业500强规模逆势增长，共实现营业收入89.8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4.43%。利润总额达到了6.0万亿元，比上年500强增长了7.75%。 同时，2021中国企业500强的产业结构继续优化， 五百强中制造业达到249家，与上年相比增加了11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分别增加了8家和6家。榜单显示，2021中国企业五百强研发投入保持持续增加态势，占全国企业研发投入的64%左右，研发强度也相应提高到1.77%，创下历史新高。 全国工商联昨天在湖南省长沙市发布了2021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榜单，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京东集团、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3强，位居前5的民营企业年营业收入规模均超过了6000亿元。据了解，今年是全国工商联连续组织开展的第23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5785家年营业收入5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 今天起到28号，一年一度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将再度造访乌镇。昨天，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先于峰会一天在浙江乌镇拉开帷幕。本届博览会以“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吸引了24个国家和地区的343家中外企业和机构，携最新前沿科技成果亮相。 据了解，今年的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为期4天，重点设置发展理念区、综合展区、1+4+3特色展区和新产品新技术发布区。此外，博览会期间还将举办数字经济人才云聘会，关注博览会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招聘和面试。截至目前，370家数字经济企业和机构已经报名参加了云聘会，招聘岗位超过了7000个。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据新华社报道，日本朝日新闻24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8月底，200多名新冠确诊患者在居家疗养期间死亡。朝日新闻9月上旬起采访全国47个都道府县，以了解居家疗养期间病亡患者的人数。结果显示，截至8月底，在自己家里或养老设施中死亡的新冠患者有206人。这一数据不包括在酒店等住宿设施疗养期间的死亡病例。 由于医疗系统不堪重负，日本大量的轻症和无症状患者、新冠感染者无法住院接受治疗，转为居家或在酒店等设施疗养。另据朝日新闻报道，8月1号到9月20号，东京共有484人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东京都政府确认其中412人的疫苗接种情况，发现近80%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日本新冠疫情近期有所缓解。截至22号的一周内，日均新增确诊572例，比前一周的1095例大幅减少。入院患者人数也从一周前的3097人降至2046人。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5号通报，韩国24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273例，是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第一次超过3000例，也是韩国日增确诊病例连续2天刷新纪录。韩国中秋假期22号结束，数以100万计的人员返程回家。韩国保健福祉部官员25号说，预计节后检测量和确诊病例将会增加，并在下周达到高峰。 按韩国卫生部门说法，25号，大约100万名在中秋假期的流动人员等待病毒检测结果。韩国首都圈眼下实施最高的4级防疫响应级别，其他地区为3级，将持续到10月3号。韩国此前放宽中秋节家庭聚会人数限制，允许最多8人的家庭聚会，前提是其中4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24号起，聚会人数上限恢复至6人。 据蒙古国卫生部25号发布的数据，蒙古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662例，新增死亡病例18例，为疫情爆发以来单日的最高纪录。数据显示，蒙古国从8月中旬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居高不下，疫情在首都乌兰巴托和各省迅速蔓延。为遏制疫情的蔓延，蒙古国政府已经将全国高度警戒状态延长到12月31号。除成吉思汗国际机场之外，其他口岸在今年年底前禁止游客通行。 据澳洲网报道，随着确诊病例的增加和限制措施的持续，墨尔本势必将于今年10月4号超过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世界上封锁最久的城市。但与此同时，墨尔本正经历着大规模的反疫苗抗议活动。截至24号，抗议活动已经持续5天。照目前情况来看，墨尔本的居家令将至少再延长1个月。按照维多利亚州政府计划，如果封锁措施于今年10月26号结束，那么墨尔本民众将从去年3月以来在封锁中度过267天，历时近9个月。 再来关注阿富汗的局势。 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25号发生爆炸事件。当地一家医院的消息人士说，爆炸造成一名塔利班武装人员死亡，包括平民在内的7人受伤。阿富汗黎明新闻网援引目击者的话说，塔利班武装人员乘坐汽车经过时，放置在路边花坛中的炸弹被引爆。截至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制造了这一次的爆炸事件。 贾拉拉巴德本月18号发生了3起爆炸事件，造成2人死亡，19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组织19号宣称制造了这些袭击事件。南格哈尔省是伊斯兰国呼罗珊组织的主要据点。在塔利班8月15号接管阿富汗政权之前，伊斯兰国呼罗珊组织成员在南格哈尔省和首都喀布尔对安全人员和平民实施了多起袭击。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总裁选举进入了决战期之际，多家日本媒体联合实施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获得 45% 调查对象的支持，在4名候选人当中处于领先位置。不过考虑到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投票规则，河野的高人气并不意味着他稳操胜券，选情仍有不确定性。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定于29号投票，现任总裁首相菅义伟本月早些时候宣布不参加竞选，这意味着新当选总裁将成为新首相。除河野外，另外3名候选人是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和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根据选举规则，328名、382名自民党籍会议员每人一票，各地普通党员和党友所投票折合为382票，两者合计为764票。得票过半者当选总裁。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昨晚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国际评奖委员会主席巩俐携评委陈坤、陈正道、乌尔善、张颂文出席天坛奖第2次评委与媒体见面会，分享评奖历程和感受。天坛奖10大奖项将于北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揭晓。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经过了多天的看片、讨论、评审，本届北影节天坛奖评奖委员会主席巩俐表示， 北京国际电影节它的国际化吸引了我们全部的评委。 天坛奖15部入围影片中，多部影片都让导演陈正道印象深刻， 看到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诠释一个故事。例如这一次入围影片中就有2部电影用不同的角度去诠释战争，也用不同的电影手法跟语言，甚至用比较独特的女性角度去诠释女性成长。 风格各异的入围影片让陈坤深受启发，评奖观影的过程对他来说是一次美满的旅行。 很多表演，比如说《工程日记》或者是《云霄之上》，他们的表演非常的扎实，他能够共鸣我的不仅仅是画面，他们能够共鸣我的是他们演的那个角色身上的魂儿，所以这一点是给我很大的震动和提醒。 为力求公正包容，谈到评判标准，导演乌尔善关注电影整体质量。 我更在意的是电影的主题，它的深度和是否有共鸣，它在电影美学上面是否是有突破性的，电影每个技术环节和创作部门他们的完成的质量。 而面对评审中的分歧，巩俐表示， 评审过程中呢，我们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就说在评选过程中，我们也都希望能够每个人谈出自己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为什么投它为最佳影片、最佳导演，这个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编剧奖、最佳摄影奖等10大奖项将于北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揭晓。 昨天，电影《长津湖》在北京举办首映礼，影片预售总票房突破5000万。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今晚最低温度会降到多少？ 电影《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寒严酷环境下坚守阵地、奋勇杀敌，为长津湖战役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感人故事。观众在看完首映后说， 就是一个词，震撼，不愧是大片嘛，视效很好，然后非常感动。我们的美好生活是他们以鲜血、以自己的躯体构建出来的。青年人多来观看这样的影片的话，其实会把自己的格局打开，更加的有家国情。 情怀。 大家好，我是吴京。这部电影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会影响我的一生。 映后见面会上，导演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主演吴京、易烊千玺等人和观众进行交流。陈凯歌说， 今天确实挺激动的，回想起那些拍摄的日日夜夜，从南方到北方，从温暖的秋天一直到严寒的冬日，不眠不休，想把场景都拍好。 影片中雷公的扮演者胡军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他说自己的父亲也参加过抗美援朝，希望通过电影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我们小时候在广场放那个电影，搬着小马扎看着上甘岭英雄儿女，然后现在呢又有机会我们自己可以去演，特别有意义，也作为一个演员能够参演这部电影是责无旁贷。 截至9月25号，长津湖预售总票房超过5000万，电影将于9月30号正式上映。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签约仪式昨天举办，44个重点项目达成签约合作，总金额352.23亿元，同比增长约6%，再创新高。 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北京文博交流馆承办的第十届北京智化寺音乐文化节，昨晚在北京市东城区智化寺举办。音乐节为期2天，来自北京地区优秀传统音乐类非遗乐队非遗传承人与北京智化寺精音乐队同台交流演出。 开幕音乐会汇集了来自首都不同区域的10种不同音乐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音乐节还策划安排了古筝、剪纸、雕版印刷、公尺谱抄写等丰富的音乐主题文化活动，观众不仅可以动手体验，而且还能与传承人互动交流。 万方乐奏倾诉着各族儿女对祖国大家庭的热爱，舞姿翩翩传递着各族儿女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河北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艺调研将于9月26号到30号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邯郸市选送了现代豫剧《郭龙针》片段之《赤笛》，男女二重唱《文冠花开》，精彩的节目将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关注更多 3D 演出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再来关注旅游方面的消息，秋雨初歇，正是赏秋花的好时候。昨天，北京植物园第29届市花展正式拉开帷幕，以菊花、月季为主的40多万株秋花齐亮相。 本届市花展分为3大主题展区，其中菊花展区位于园区科普馆西侧，面积达到8000多平方米，分为菊花花海、自育菊花品种以及读本菊3大景观展示。菊花花海由多头菊、悬崖菊等15000多株菊类植物打造而成，各色小菊通过精巧的设计材质拼成大大小小的圆环造型，以及一轮印有福字的明月造型。在自育菊花品种展示区栽植了单瓣、半重瓣、重瓣和桂瓣4大类，共27个品系2000多株菊花。月季园中的读本菊展示区展示了不同瓣型、不同花色的精品读本菊。同时，这里1000多个品种、50000多株月季都将陆续进入观赏期。花展期间，植物园还将推出世界珍稀濒危植物展、北方盆景秋季作品展、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展等多项特色展览，以及丰富的线上线下科普活动。北京植物园10月8号到31号门票价格变更为10元，学生5元，活动期间年月票正常使用。 日前，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了111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天津觉悟社纪念馆作为重要的红色历史资源成功上榜，相继荣获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项殊荣。关注更多 3D 旅游资讯，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昨天，中国邮政发行江山如此多娇特种邮票小型章1枚，这套邮票印制精美，首次采用4色雕刻加多色胶印的胶雕套印工艺，更好还原原画的精彩，展现祖国山河之美。江山如此多娇是中国当代画家傅抱石和关山月于1959年合作创作的巨幅涉色山水画，毛泽东为这幅诗意画题题写了江山如此多娇6个字。 日前，我的故乡在天津日本友人近藤久义的天津情缘档案图片展在天津市外办1楼大厅举行。这些资料记录了1900年到1949年各个时期的天津街景、社会生活、重大事件等，填补了天津租界档案的空白，对研究天津近代史乃至中国近代史都具有重要价值。展览面向社会开放，将一直持续到本月底。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932年出生在天津的日本友人近藤久义视天津为第一故乡，他连续几十年收集有关天津的老照片、老信件、老报纸等资料，并制作成电子版，无偿捐赠给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市档案馆等单位，为促进天津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此，天津追授近藤久义天津市荣誉市民称号，并举办我的故乡在天津日本友人近藤久义的天津情缘档案图片展，让更多人了解近藤久义先生与天津的友好故事，同时激发天津人民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热情。 我当年写的书的时候都用了他很多资料，近藤先生他为中日友好所做出的贡献，这种友好的行为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的。 同时，市外办还组织举办中日民间交流的新路径近藤久义与天津专题研讨会，围绕新时代下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等内容进行探讨。 民间交往对两国关系的这个发展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中日友好、天津啊与日本的这种友好做出贡献的人，啊，天津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放眼全球体坛，聚焦赛场内外，体坛资讯。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第十四届全运会昨天迎来了金牌的爆发日，共产生了48枚金牌，成为了开赛以来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射箭、马术、帆船、霹雳舞、沙滩排球等项目均进入了收官战。其中，女足联合队以1-0小胜上海队夺冠。拥有多名 CBA 球员的辽宁和广东队会师 U22 男篮决赛。天津、江苏两强则在女排决赛当中再度交手。乒乓球男子赛事方面，马龙、王楚钦摘得了男双的金牌，北京队报来了男双的冠亚军。田径赛场上，郑妮娜丽在女子7项全能比赛当中击无对手，轻松赢得冠军。 昨晚，全运会乒乓球女单比赛全部结束，黑龙江选手王曼玉在全运赛场大放异彩，连续以2-4横扫东京奥运会女单冠亚军陈梦、孙颖莎后斩获女单冠军。孙颖莎摘银，刘诗雯获得铜牌。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的报道。 昨晚全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玉和孙颖莎上演了一场精彩对决。赛后王曼玉表示， 无论是从团体还是到单打，其实我自己认为并不是很顺利的。虽然有单打方面有一些比分是4-0，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对手，然后包括过程当中都是非常艰难，也是虽然是4-0，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明什么，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关键球上一些把握的比较好，但是其实我们的水平没有相差这么多。 获得银牌的孙颖莎说道， 我觉得确实我们整个的年龄啊，包括技术其实都差不了太多了，有他们那些对手吧，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吧，一直在互相的提高，互相的促进吧，我觉得都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机会吧。 早些时候进行的铜牌争夺战，老将刘诗雯胜出，击败了陈梦。4位奥运冠军在全运会的舞台上拼尽全力去争夺一枚女单金牌，也反映出了中国乒乓球队人才济济，竞争残酷。对此刘诗雯表示， 我觉得他们确实现在都是非常强，从整个球的这种先进性和质量上都是非常高，然后我觉得就是未来的这个竞争吧，我觉得在曼玉啊、莎莎波或陈梦之间还是会很激烈吧。其实我更珍惜自己现在的这个能够打球的时间，然后希望能够享受自己现在的乒乓球。 昨天，全运会女子射箭团体结束了全部争夺，北京队在决赛当中以总比分6-2击败了上海队，夺得了女子反曲弓团体项目的冠军。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我们北京女子射箭团体吧，1997年拿的一块金牌，这么多年甭管是男队女队没有过，到今天。 北京射箭女队的主教练李晓峰在赛后几度哽咽。时隔24年，北京女团终于再次获得了全运会的团体金牌，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顶住了压力，在决赛中面对上海，在首局拿下2分之后，第二局被对手扳回，第三局北京队的姑娘们集体爆发，连续射中10环，4-2领先。最后一局上海队出现了失误，北京队没有浪费机会，6-2获得了胜利。赛后李佳曼非常的激动，她说自己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其实我们准备的我觉得还是很充分的，甚至把赛场上所有的那个困难我们都想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奠定我们成功的一个最大的基础。 其实在这支北京队里没有什么大牌的选手，但李晓峰说，就是大家一点点的努力和脚踏实地，才迎来了今天的冠军。 我觉得就是赢在我们的心态吧，因为上海队包括其他队都有一些相对大牌的运动员啊，我们呢努力的做好自己，没有人家那么高的光环，我们就是脚踏实地。 赵慕言透露，其实自己的状态并不算好，但他就是要和自己较劲儿。 我这段时间状态其实很一般，赛前的准备也确实是挺让人崩溃的，就是因为没有退路了，所以你不往前走更难受，所以就是只能往前走去调整。 没有退路，这是站在决赛赛场上北京队的心态，既然不能向后，那就朝着冠军向前迈进。 昨天上午，在第14届全运会皮划艇项目男子200米单人皮艇决赛中，河北运动员杨晓旭以 36.656 秒的成绩夺冠，这是河北省本届全运会水上运动项目第一枚金牌。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安鹏的报道。 在决赛中，杨晓旭起步阶段优势并不明显，进入100米左右，杨晓旭凭借出色的爆发力脱颖而出，并最终收获冠军。在东京奥运会该项目的四分之一决赛上，杨晓旭仅以 0.3 秒劣势遭淘汰。赛后杨晓旭表示，在奥运赛场上自己留下了遗憾，回国备战后他一直在调整心态。 心态方面，其实经历过奥运会之后就放得很平稳了，所以每天只需要去做到最好的自己。拿到冠军之后，肯定对于四年这个努力来讲是没有白费的，然后也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想。其实觉得没有辜负自己，没有辜负教练和领导的期盼。 在上届全运会上，河北选手郑毅便拿到了男子200米单人皮艇的金牌，是近十多年来首次有河北选手登上全运会皮划艇项目最高领奖台。如今杨晓旭的这枚金牌让河北蝉联了该项目的冠军。不过下届全运会将取消男子200米单人皮艇这个项目。赛后杨晓旭表示，接下来他将转战男子500米单人皮艇，还会努力地突破自己。 下一步可能就需要转战别的项目，然后去突破，然后去发挥更好的自己。毕竟下一届没有200米这个项目了，所以就只能往500米去走，然后想去攀登，然后去看看面对500米来说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另外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呢是有降雨的，而且今天是一个不限行的工作日，路面情况可能会比较复杂，请您小心和耐心驾驶。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王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6.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